上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这电梯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？每天爬楼梯，我累得脚都酸痛了。 你看看你，肯定是平时少锻炼吧？不锻炼很容易骨质疏松的，看来以后还是要多爬爬楼梯啊。 如今楼层越建越高，电梯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。如果电梯维修或者停电，我们只好爬楼梯，突然发现前所未有的疲劳感，腿脚沉重酸痛，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，或许我们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症，这绝非耸人听闻。在日益加快节奏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运动健身时间被严重压缩，光靠食补显然是不够的。骨质疏松症只有当出现骨折等极端情况时才会被发现，因此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。为此，运动医学专家特别开出了运动处方，而爬楼梯、爬山这样看似简单的运动方式却成了解除病痛的好方法。另外，好的生活习惯也对缓解骨质疏松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注意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，每天晒一小时的太阳，劳逸结合，戒烟限酒。养生小贴士：勤爬楼梯做运动，防治骨质疏松症。骨质疏松症会受心情影响，压力过重会导致酸性物质的沉积，影响代谢的正常进行。适当的调节心情，可以保持弱碱性体质，从而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月光是纯洁的证明，你化作一片繁星。

吐司涂上 butter cream， 慢慢起了化学反应。为什么常常会傻笑？心情也开始渐渐放晴。你就是开心餐厅，给我幸福的。 FM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缤纷发